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乎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，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的吃掉一条路。 十二点，街角那家店，晴天雨天都不变。在兰花小馆，偶然的机缘，翻相同一张桌面。你坐在右边，我坐在左边，记忆还如此新鲜。你什么改变？生活的路线，难道只为了相见？我不能回答，你无需辩解，说话太浪费时间。没事单前默契遥远，明天别忘了。兰花小馆点见，何必旧缘分，从座上发生，不拥抱也不亲吻，欲该怎么真，红酒纯不纯，就像在试探灵魂。长久味道却永恒，口味要小心谨慎，不必给承诺，就像陌生人，永远有无限可能。我不想知道你的心里，不关心你的年龄，我们只是相遇又分离，带着美味的关系，继续前行。

不过只是

甚至输出爱养分全部直至死，愿可从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护你，我未你身上那污秽，别轻视我，纵是这种烂泥能滋润你，耗尽每分让你 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。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在职场上有这样一个现象，是越有本事的人呢，越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而越没有本事的人，脾气越是大。在职场里，那些长久停留在某一个职位还没有晋升到领导的，越喜欢对下属百般的苛责，各种的为难。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当中，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。有些人会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，试着去解决一些问题，而有些人呢，却只是知道不停地抱怨和发脾气。所以今天的职场秀也要跟你分享一个职场故事。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张哥是一家公司的老员工，眼看着比自己后来的同事都已经成为了部门经理，而他自己依然还是资深编辑。张哥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差，前不久公司新来了一个实习生，被交给张哥负责。上一周在公司举办一个活动当中，邀请来了一位非常知名的作家过来做讲座，而张哥和实习生被分配负责现场的布置工作。等活动快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横幅中的作家名字打错了。横幅是实习生去印制的，张哥看到了问题之后，立马走过去很生气地吼道，连名字都能打错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实习生有点不知所措，低着头小声说，我明明是按照你给我发的格式打的呀。掏出手机核对之后，发现张哥给实习生发过去的名字确实是错了。张哥没有好气地继续说道，我那是在路上用手机匆忙打的，你为什么不根据流程单去仔细地检查一下呢？实习生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解释道，我当时匆忙就忘了检查。小姑娘出了问题确实是该批评，但是当时张哥的反应也太过激烈了，言语确实有些过分。张哥在那里数落了实习生快半个小时，音量越来越大，而小姑娘估计是刚出社会，没有这样被人骂过，开始忍不住哭了鼻子。这个时候部门的经理王姐走了进来，看到这样糟糕的现场，缓解了一下现场的气氛，然后悄悄地对张哥说，横幅是实习生印错的，但是你作为负责人，为什么不能提前检查一下？当 是出了问题，最应该做的就是如何去解决，而不是发脾气浪费时间。实习生做事不仔细，下来让他走人就是了，在那里发脾气只会影响大家的情绪，让事情更加糟糕。其实我想在你的职场当中也难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，但是在刚才的故事当中听完王姐说的话，再想到她快速处理问题的能力，不得不佩服。而这也就是王姐和张哥的区别，有的时候越是能力强的人越是好脾气，而这种好脾气不是说他们可以容忍错误，而是懂得不乱发脾气，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才是当务之急。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有脾气暴躁的时候，而这样也往往是生活当中最糟糕、最无能、最无力的时候。其实在成人的世界当中，没有谁比谁更容易，生活不易，除了生死都是小事，所以在职场上也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咯。 我喜欢在你身边画漫画，像两个傻瓜谁都不说话，放学以后一起回家。你很害羞低着头，但是却勇敢拉住我的手。你是我的王子，我是你的公主，我们会得到幸福。是谁趴在窗台？是谁在等待？是谁大声说了出来，说永远不分开？哦哦哦哎哎呀、啊、我不想长大，那时说的话你还记得吗？伸出小指头勾一

快乐，多伤悲，情绪埋葬成了疲累，等待抱怨。一个我相信用心会被感觉，一个我大喊真心会被欺骗，开始的热烈不停奉献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